两个月前，我们刚刚参加过耶稣受难纪念会，对吗？那么这个纪念会就表明我们非常的对耶稣敬重，也尊崇我们的上帝耶和华。每年出席耶稣受难纪念机会，就意味着我们自己又老了一岁。不过更重要的，其实这个制度的末日又近了一年。请留意耶稣死前的三天前呢，他死之前他跟门徒说了一番对话，请看看马太福音的24章。马太福音的第24章，我们来留意耶稣跟使徒们的对话。那么耶稣坐在橄榄山上，门徒私下来见他说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你的临在和这个制度的末期有什么真相呢？他们想知道这个制度的末期，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魔鬼撒旦的这个制度几时会结束。他们也要求知道有些什么真相啊。那么请打开马可福音13章，马可福音的第13章8节的经文，耶稣就这样的回答他的门徒，他说，民族要攻打民族，王国要攻打王国，一处借一处有地震，有粮荒，这一切像惨痛一样，只是重重苦难的开始。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大规模的战争。从1914年开始呢，已经有超过1亿的人死于战争，这是庞大的数目。第二个特征呢，就是一处接一处有地震，包括海啸。第三，粮荒。第四，瘟疫，疾病。还有呢，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12节，马太福音的24章12节说什么呢？这个真相就是因为不法的事呢增加，大多数人的爱都会冷淡下来。这不法的事指的是公然公开蔑视上帝的律法和原则，就是指人呢公开蔑视上帝的律法。举个例子，今天许多国家的都已经认同同性恋是合法的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里面呢，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，完全呢不把上帝的律法放在眼内。还有人也败坏整个地球，这也是末日的一个真相。人目前所拥有的武器已经发展到能够自我毁灭很多次，而且维持生命的系统，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啊，动物、植物、海洋，它们的生态系统，今天已经人滥用了这些生态系统呢的资源，而已经失去了平衡。 很多人都留意到、哦、在我们这里去巴萨或是菜市买鱼的时候，那些鱼越来越小啊，大鱼已经没有了，很贵，很少捕捉到的都是小鱼，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，人类滥用资源，失去了这个平衡，也是呢，末日的一个真相。你认为怎么样呢？你认为我们真的生活在最后的日子吗？不过，地球的未来不是掌握在人的手中，在生命还没有被人类毁灭之前，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耶和华上帝就会插手，除掉所有破坏地球的人。那么我们看看这项应许好吗？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三章，彼得后书三章的第十一和十二节，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销毁，你们该做怎么样的人呢？你们该有圣洁的品行，有金钱的行为，等待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，谨记日子迫近，在那日天会着火而销毁，元素也因极热而融化。那请留意第十二节，天这里呢不是指上帝的住所天，这里的天是指地球上世俗的政府，人为的政府、那么元素也会被极热而融化。元素呢是指今天在地球上的这些世俗的态度，不精神的态度，不精神的形式方式，全部呢都会被销毁。不过第十二节起头就是鼓励我们要做什么？等待耶和华的日子。那么看了这一节的经文，可能有些人的心中呢就会有一些疑问，就是说我该等呢，再等呢，多久呢才会看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？有些人可能认识了真理十年、三十年，或者是更久，有些人也可能是在真理长大，那么如今他们自己呢也满头白发了。那么有些人就认为，不是我不相信呢末日真的会来，我相信，只不过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呢，我发觉我自己有点不关心这一回事了。我想回去过一般人的生活。那这种态度、想法、内心的感受，是不明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日子久了，我们会可能因为有这样的想法而危害到我们的属灵健康。我们读读彼得后书三章八和九节的鼓励。彼得后书第三章八和九节，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忽视，就是在耶和华看来 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耶和华实现他的应许，并不迟缓，不像有些人认为他迟缓一样。他是对你们有耐心，不愿有一个人被毁灭，只愿人人都悔改。彼得说这番话的时候呢，耶稣已经去世了整30年。不过，从彼得的这一番话，我们可以找出两个要点。那第一个要点，就是彼得所说的，对上帝一千年如一日。那就是说，耶和华的时间观念呢，跟我们不一样。永活的上帝耶和华，经文说他看呢，就是感觉一千年如一日。那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的方式，这个观点呢，去计算时间，一个80岁的老人呢，在耶和华的眼中只活了差不多2个小时罢了。那如果我们在真理40年呢，受尽了已经有40年，那么在耶和华眼中，我们的忠心服务大概是1个小时罢了。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呢去看事情，那么我们就不会想回去过一半人的生活，那种只是为自己而活的那种生活。反而我们会很经常的提醒自己，耶和华办事啊，绝不迟缓。他有无限的智慧，他能够知道在什么最好的时候采取他的行动，然后得到最好的效果。这句话也就提出了经文的第二个要点。彼得后书3章呢，第12节，这第二个要点呢，就是鼓励我们要耐心的等候自己所渴望的事情。我们渴望大灾难、大患难快快的开始，然后快快的过去，然后最好了，睡醒了就踏入了乐园。我们都很渴望这些预言实现，要耐心等待实在不容易，对吗？如果一个人他经常呢做出一些承诺，但是他久久呢却不履行这个承诺，那么我们就会开始想了，断定了这个人呢根本不想兑现他所讲的诺言。就像一个男孩子呢，他追求一个女孩子，他很多年跟这个女孩子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但是始终呢没有答应这个女的如何会跟他结婚。要是我们对末日呢有这样的想法，这就太不明智了。这种想法会使到我们认为耶和华做起事情来呢迟缓，久而久之呢，我们的心肯定会产生怀疑，然后感到灰心。在灵性上呢，我们也开始会懒散，接下来呢更糟的可能就会被讥笑我们的人，让这些人呢引我们进入歧途。这项忠告呢在彼得后书第3章有提到。彼得后书 第三章的第三和四节，他说：首先你们知道，在最后的日子，会有好讥诮你们的人来讥诮你们，顺着私欲而行，说他就是上帝应许要临在，哪里会实现呢？其实自从我们列祖长眠以来，一切始终跟创世的开头一模一样。肯定，我们的灰心敌人也看得出，又看得出有机可乘呢，来破坏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在末日，如果要把末日看得非常的清晰正确呢，我们要时常留意上帝在圣经、在大会、在聚会所呢告诉我们的话，讲给我们听的话。这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我们看看希伯来书二章一节的忠告好吗？希伯来书二章一节鼓励我们说：所以我们务要格外留意所听见的话，免得随流飘去。如果在灵性上不要随流飘去，我们该怎么做？经文就是提醒我们要格外留意所听见的事了。在古代，例如挪亚的时代，以色列人还没被掳去巴比伦那前一段几百年，然后来到第一世纪，以色列人耶稣在地球上的那一段时间，许多的这些人对毁灭的警告充耳不闻。不过后来他们却很后悔，后悔什么呢？就是发觉生下的日子呢比他们所想象的少的很多。那么今天行时事更为紧急，上帝早已经发出了警告，如山的证据已经摆在我们人类的眼前。不久之后呢，上帝说大患难就会一发不可收拾。所以我们要格外留意我们所听的话，要努力克服一切的不正确的看法。如果我们发觉自己的信心开始动摇、软弱了，有这种行为了，那么我们该努力的去克服，鼓励自己呢，现在就是要听从警告的最关键的时刻了，因为末日真的很近。在2004年12月26日，不是某某人的生日，也不是什么，许多人都记得十多年前的这一场大海啸，对吗？这场大海啸发生在哪里了？我们看看这图啊，我们在右边可以看到我国的半岛是吗？左边就是苏门答腊，中间就是那个多巴湖，我们有人有去过了，苏门答腊的多巴湖，多巴湖左边三角形的一个小海岛 Similio， 不捞 Similio。 再往北的就是经常熟悉的阿切，班达阿切，那么靠近不捞 Similio 这海岛就是这个海啸的中心。 这海啸呢是 9.1 的强震，往北的班达阿切呢死了整十多万人。这个海浪呢一直往印度往非洲卷去，那么加起来这个巨大的海浪卷走了淹死了整二十多万的人。不过就是靠近这个海啸起点的这个小岛，这小岛呢在上面住了七万多人，虽然离海啸中心非常非常的靠近，但是伤亡的人只有七个人。更远的阿切死了十多万人。为什么这个小岛不捞西梅六丧失的人数这么的低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当地的人有一个 流传的古老的说法，世代传下来的说法，那就是当人发觉地面震动的时候，然后又看见海水快速的倒退，就要赶快的往山上逃，因为海浪很快就会以无比的力量呢冲上这个陆地来，成千上万的岛民当天呢就听从了这个警告，毫不犹豫，行事果断，听从这个警告，全部的人往这个小山啊山啊逃，所以大部分的人保住了性命。他们没有呢看到海水倒退啊，然后呢争先恐后的跑去这个海滩啊抓鱼，因为有很多鱼啊活鱼啊来不及，然后卡在这个海沙上，没有人有这样做在这个海岛上。所以为了度过末日来临所会发生的毁灭呢，我们现在同样的也看清楚了这个综合的真相，对吗？战争啊，地震啊，疾病啊，不法的事啊，好像这个海岛的人清楚的看到海水倒退而逃到这个山上去，同样我们也得立刻逃到山上去。是哪里的山？怎么样的山？我们看看以赛亚书二章，以赛亚书的二章二和三节，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说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殿的山必然坚立，凌驾群峰，必被提升，超越万港，万国的人都必汇流归向这山，必有许多民族的人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往雅各上帝的殿去，他必教导我们认识他的道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律法必从西安颁布耶和华的话，必从耶路撒冷发出。许多人在末后的日子会怎么做呢？前往耶和华的山，然后在这个山让耶和华教导我们。这个山不是实际的一座山，是指纯正崇拜的安排，纯正崇拜的安排，没有任何污点，都是 真理。那么我们通过圣经研究，我们学习上帝的知识，接受了他的标准，改善我们的生活，那么我们就在末日的等待时间中呢，得到耶和华的保护。纯正崇拜其实使我们有一个忙碌的生活。为什么耶和华见证人的忙碌生活绝对是好的呢？打个比方，如果我们在等一个远方来的客人来我们家做客啊，那么在等待他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静静的待在坐在家里等，没有做什么事情，没有什么计划，准备一些菜肴啊，或者是做一些清洁打扫的工作了，那这样的方式去等待这个客人来哦，会使到我们感觉到怎么样？很不耐烦的时，整天看时钟，度日如年。相反呢，如果主人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呢，要烹饪什么呢？要打扫清洁呢？要准备留意客人的一些细节呢？很可能这个客人呢，坐的士来到门口呢，主人还在忙着，还没察觉客人哦到了。同样，我们该明白为什么耶和华和他的组织呢，经常鼓励我们在等待这个末日终结来的时候，要忙于传道、虚访、找人来跟他读圣经、参加大会、参加耶稣受难纪念会、参与特访的大会、参与分区监督的大会。人的反应可能不好了，但是呢，要记得这个忙碌呢，让我们生活在这个安全的环境下，等待末日来临。那这样的方式呢，也让我们在脑海中每天把末日看得很真、真实，一定会来的。以上的演讲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看出已经生活在末日了。这个综合的真相，战争、饥荒、地震、不法的事呢，很多很多，有增无减。我们应该有行动，我们应该逃到耶和华的身上，然后保留啊，都留在这个山上忙碌。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记得这些要点呢，坚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，坚持保留着这个单纯的眼光，这些事能够帮我们把末日看得很真实。那么愿大家的努力和信心呢，会得到耶和华的祝福，让他保护我们从先进的这个旧制度呢，不久之后让他带我们进入他的新世界，永活在其中。